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好，北京时间的12点01分，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春联盟之青春达人啊，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论论啊。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非常高兴的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我们请到的达人课代表欣欣，欢迎欣欣。 嗯，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达人课代表欣欣，很高兴和大家相聚在可以看的青年广播。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我们的达人课代表欣欣之外呢，另外哈，还是为大家请到了一位我们的青春达人哈，现在呢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在校的学生王佳爱，欢迎佳爱的做客，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先打一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王佳爱，是中国农业大学大一的一名新生，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跨界经历。 嗯，来跟我们分享的是关于这个跨界的经历哈。那在这个分享之前，我们还是照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还有收看的方式。广播的节目呢，大家还是通过我们的电波哈，也就是FM98.2 和中波 AM927，或者是蜻蜓 FM，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直播。另外呢，如果想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画面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左下角的一个视频的直播，就可以看到直播的画面，或者是在一直播当中来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同样也可以跟我们来留言哈，来进行互动哈。今天刚刚佳爱说是来给我们介绍这个跨界的经历的哈。我们是不是还请今天的我们的达人课代表欣欣先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佳爱这跨界大概是怎么跨的。 嗯，好的，刚才我还刚想介绍今天的主题呢，结果我们今天的嘉宾就已经自己介绍出今天的主题了。 嗯， 我们今天主题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不想当演员的歌手不是好学生。 嗯， 是因为我们的佳爱是多才多艺，在学校呢有参加了很多的社团。 嗯， 前不久呢，我的朋友圈的一条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 嗯， 是他发布的自己的演唱比赛的一个投票的方式。 嗯， 他就想投票演唱，而且是在某音乐软件，还是很著名的那个音乐软件上进行的。 嗯， 还是很厉害的。 嗯， 后来我又了解到他还参加过大学的剧社，话剧社，还演过话剧。 嗯， 我想哎呀，这个小姑娘厉害了，因为作为大一新生啊， 嗯， 刚接触到校园的社团还是很厉害的，所以今天呢特意把她请到直播间来给我们讲一讲她的校园跨界经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您的校园跨界经历，有什么样的跨界的哈。 嗯， 又是演员，又是歌手， 嗯， 又是学生，可能有的又是学霸啊，有的又进行的很，我据我所知还有人进行很就是很厉害的化学实验，然后一边还是很好的演员啊，这样呢可能人才大有人在。 嗯， 所以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 对啊，分享大家在大学当中的这个经历啊。其实刚刚欣欣也是为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佳爱，她又是同时一名校园歌手，同时呢还是剧社的成员哈。这么多个身份，同时还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在校学生，我相信可能大部分的朋友都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本专业到底是干嘛的？是跟这方面有关的吗？还是跟这些方面，就是跟那种什么文化呀、文艺啊，完全也没有关系的？ 我的专业其实是社会学，就是算是农大里 算是有关系吧，社会学跟什么都有关系好像 对，差不多，就社会上各个方面的事情都可以跟社会学挂上关系，但是它应该算是农大校园里面为数不多的人文社科类之一，所以怎么说，我们这个专业也是人才非常的稀缺，学的人也挺少的，在此也宣传一下我们的专业，对， 社会学的专业哈，这个但是因为人才比较少，你是觉得本身的课程给你带来不了太大的这种满足感吗？然后会去选择比如说在课外啊这种社团呀、然后会去积极参加这么多个社团，这么多个学生的活动。 其实说到底，社会学这个专业对于人的要求其实挺高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要学好的话，不读到硕士应该是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学问的，所以呢就是大一分布的课程就比较少，一般都集中在大二大三，所以大一这两个学期的课程压力对于我来说不是那么的大，我就有机会去体验各种各样课外的活动。 但是我想问的就是因为大一来说可能学业不是特别的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你选择加入的社团是哪个呢？最一开始 其实就是黑白灰话剧社，就是 我先加入的话剧社。 对，因为在入学前，就来到农大之前，我就在微信上面关注了他们的公众号， 早有 提前，对，提前了解了他，所以就一开始就是想参加这个社团。 那据我所知，你这参加这社团，一个是早有预谋，一个是早有根基。好像在高中阶段就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 哦，是吗？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高中的时候班上需要出一部叫做赵氏孤儿的话剧，我当时就年少轻狂，就演了里面唯一的一个女性角色，但是现在那个视频我回看的话都会觉得非常的尬，因为 不堪回首 对，其实参加了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个话剧社之后，我在看之前的表演就觉得不太像正儿八经的话剧了。 那没关系的，因为每个人都有黑历史。 对，没错，高中的时候我觉得你们能组织这个学生活动让大家来演啊，哪怕是很简单的一种形式上的体验，我觉得真的挺难得的。我上高中的时候好像这种机会就很少。 因为现在学校确实比较注重学生的人文素质的教育。 哎，对。 经常课本里一些经典的课文会编成话剧让大家来演，然后加深同学们对这些课文的深刻的理解。 没错哈，这个确实这个以前就有底子，然后呢到大学时候发现哎有这么一个剧社正好去可以参加，然后顺理成章就参加这个剧社。那当歌手呢，当歌手当时是由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报名参加比赛？是还是唱歌？你以前也练过，专业学过那种唱的一啊就唱得很厉害那种的？ 也没有专业练过，就是如果说专业练过的话，小学加入过合唱团算吗？ 算了，当然算了，当然算了。合唱的经历啊，那可是你万一那么多人合唱，你啪一跑调，是不是那也不行？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从小就挺喜欢唱歌的，也是参加话剧社就是这个话剧排练的时候，我们导演就说：“哎，你唱歌挺好听的呀。”那个学校里会举办十佳歌手的比赛，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加。然后当时就觉得如果时间和自己的不冲突的话，我一定会去参加的。 然后就参加了。 对，刚好这学期有这个机会了。 那说到他们的唱歌比赛，我觉得可以看看他们当时比赛的一些场景，一些照片。今天也准备了一些照片在。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应该是 人 文发展决赛哈。这是2018，现在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为大家在这个直播画面上播出了这个一张图片啊，2018年人文与发展学院十佳歌手的决赛，台上这就是你是吗？ 对，站着的是我。 边上这个给你弹伴奏的弹吉他的是谁？ 那个是我的室友。 你的室友。 对，我的室友。 你们俩是一个组合吗？ 对，在这个人文发展学院的这个比赛里面我们俩是一个组合。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组合呢？好像还有一点自己的小心机哦。 对，就是我当时参加这个比赛之后，因为要准备自己的伴奏，然后发现很多自己想唱的歌都没有合适的伴奏，因为原唱的伴奏就那个声域和我自己的不 不太符合，然后我就想如果有自己的伴奏就好了。刚好我的室友喜欢弹吉他，因为吉他是可以调音的，他就可以调到符合我的音域上面。 嗯， 然后我就想那就组一个组合吧，挺好的。 你们组合有名字吗？ 没有 没有 以前想过，想了好多都算了。 对， 而且很可惜的是今天他们那个室友不能来到现场、 哦、 之前我还问的，因为知道他们是个组合，我还特意问过他、嗯、我说能不能把你们这个组合一块请到我们这儿，我们这儿有个表演区、嗯、咱们可以一块组。 是啊是啊， 结果他说他的室友不敢来。 哦 对，我脸皮比他厚一点、嗯、 没事，看你这回来到我们这儿之后没什么对吧，很轻松，下回就敢来了下回到这个表演区跟我们唱一首。然后这个是你们学院的比赛哈，这个就是之后的比赛了是吗？ 这是好像是另外一个学院的比赛了， 另外学院 参加了两个学院的比赛， 你也去参加了，你都跨学院参加比赛了、嗯、 不仅跨界还跨学院， 对，呛到别人那儿去了是吗？ 就是其实十佳歌手在我们学校举办很多场、 嗯、 有院级的还有校级的，我参加的是院级的，一个是我们学院，就是人文与发展学院的，还有一个就是信电学院的。因为信电学院的、嗯、他们不限任何学院的同学参加，所以我就去凑了一把热闹。 哦，新电学院的你也去蹭着参加了、嗯、这也参加了两次十佳歌手的比赛哈。你说小时候参加过一些合唱比赛，肯定也登过台，但是就是一个人哈，个人登台面对这全场的观众，这是第一次吗？ 嗯，对，面对这么多人是第一次。 嗯，当时紧张吗？ 特别紧张。对，尤其是当天晚上7点钟比赛，下午我们就会进行彩排，然后在彩排的过程当中我就非常的紧张、 嗯、 但是我就看到有一个学姐，她上去就唱了一首《回家的诱惑》的主题曲，就当那个前奏一响起的时候，整个全场的观众都沸腾了、 嗯、 我就感觉可能是我自己太注重这个比赛的形式了，如果只是抱着玩一玩的心态来参加的话可能会更轻松一点。 嗯， 就是丢掉偶像包袱， 对对对， 不要包袱太重。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确实啊，这个参加比赛其实本身哈，我们也都不是专业的歌手哈，本来就应该是放下这个包，放平心态啊去比。但是确实第一次，如果把你放到那儿，面对这个全场的观众，让你就上去就唱了，难免会紧张。尤其是大一哈，还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大学上的经验哈，这个感觉可能心理上还不是那么放得开，非常紧张。那上台的那一刻呢？上台那一刻有没有因为紧张，比如说什么最开始唱跑调啊、忘词啊这种情况有吗？ 嗯， 你也不知道。 没有没有，其实 还好。 挺丢脸的，其实就是一开始就那个信电学院的那个决赛吧，哦不对，是我们学院的决赛，是我和我的室友一起参加的那一场。 嗯， 他是吉他伴奏，因为当时我们那个报告厅的音响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嗯， 就是那个话筒离他的吉他太远了， 嗯， 我根本听不到他吉他的伴奏， 嗯， 然后我一开始就是可能大概以自己的调唱了1分钟左右，最后才找回来，还被评委给点出来了，说非常的可惜。 嗯， 然后在信电学院的时候因为太紧张，中间也忘词儿了。 嗯， 反正糗事儿还是挺多的。 嗯，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学院那个比赛的时候下面的场景是什么样，因为我有那种歌唱比赛的经验。 嗯， 一般这灯光一打过来以后，底下就是一片黑暗， 对对对， 就完全什么都看不见了。嗯，你们那个现场底下有多少人还是能看得到的？ 一般这个体验我也有，是那个追光打过来的时候， 嗯， 下面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嗯， 但是我们那个是一个报告厅，不算是正式表演的一个场所。 嗯， 所以台下和台上都是有灯光的。 嗯， 就台下如果第一排第二排观众的表情你都能看得见。 嗯， 那确实是比较紧张的。 对，看得见全场观众往那一坐哈，呼啦呼啦坐在你面前，完了在他们面前唱哈。哎，这个确实这第一次参加比赛难免会很紧张，刚刚这个佳也说了出现了一些小的意外的状况哈，但是总体这个最后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是唱了什么歌呀？你们当时是唱了一首吗？你们这个整个的比赛是就一轮比赛每人唱一首，完了就直接评出来这个最后的结果了是吗？ 嗯，也不是。 嗯， 就是两次比赛的赛制不太一样，但是大概都分为了初赛和决赛。 嗯， 两场比赛。 嗯， 初赛是不对外的，就是本学院的一些文艺部的学长学姐们来给你评分，然后在 这么一些选手里面选出十几个表现比较好的选手，最后再进行决赛。 嗯， 决赛呢也分为三到四轮。 嗯， 然后呢就是每一轮都可以演唱不同的歌曲。 嗯， 具体的打分情况是由大众评委和专业评审两方面的分数来决定的。 嗯， 专业评审呢就是学校合唱团的一些大佬们。 嗯， 然后大众评审就是大家自愿报名的一些同学，然后这两方面的分数通过一定的比例加起来来决定选手的去留。 嗯，那还是过五关斩六将了哈。 对， 那当时初赛一共有多少人报名呢？是公开报名吗？ 是，当时就是在那个学校的那种大的运动场里边挂那种海报。 嗯， 然后下面就会有邮箱，如果你想参加的话，这个报名是没有门槛的。 嗯， 只要你向那个邮箱里面发出自己的报名表就可以了。 嗯， 然后初赛的话大概信电学院有三四十个人参加了吧。 嗯， 人文与发展学院我还不太清楚。 嗯，三四十个人参加最后脱颖而出啊，也不容易，而且经过两轮的比赛啊，赛制我们看到其实还是很健全很科学的。嗯，最后还有这个大众评审跟专业评审的最后一个综合的打分，然后取一个这个综合的最后的分数啊，来进行这个选手的排名。这个赛制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挺专业了哈。比如说现在一些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综艺节目啊，然后一些这个 相对比较规范 选秀比赛呀，啊，对啊， 嗯， 都是这样的。那你跟你的那个舍友啊，两轮比赛都是两个人配合的是吗？但是他不唱，他只负责弹，你只负责唱。 嗯，他只负责给我伴奏。 那其实两个人上台还稍微好一些，你总感觉有个依靠，万一你那什么了，不是你那什么了，就是 万一 你 紧张一吐， 对，实在紧张一吐了，嗯，边上起码还能有个人，对吧？比一个人上台这个心理的感受还是要好一些。 所以我说当初他选择这个小组合还是很有小心机的。 对，很明智，很明智。 嗯，至少有人在边上能给你垫着哈。 嗯，那最后是决赛是进入十，就是前十强，还是有十个人？ 嗯，他这个比赛就叫做十佳歌手。 嗯 嗯，就是最后就会决出来前十强，就是两场比赛都会决出来前十强。 哦， 但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又会在这前十名里面分出来前三名。 嗯， 就是只有第一、第二、第三是有名次的。 嗯， 然后其他的七位选手是不分前后顺序的。 嗯，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就可以在心里面偷偷安慰自己，就是第四名了。 对，那你最后是被分了这个前后顺序的，还是没分前后顺序的？ 第四名。 第四名啊，哦，好好好，很好的成绩哈，第四名了，最后就是第四名。两轮比赛比下来，最后是达到了第四名哈。 嗯，假装假装。 不，这个心理上，我相信你就是第四名。最后第四名这个成绩也已经挺不错了啊。然后你刚才说的这个第四名是在你们的这个叫人文发展学院里边是第四名是吗？ 嗯，两场比赛都是 第四名， 除了前三名之后，其他全是第四名， 全是第四名， 都是第四名， 啊， 很厉害了， 都是第四名，哇，那很厉害了，成绩很稳定，一直保持在第四名。那你这两场比赛等于是一共是唱了得有四首歌。 嗯，差不多 啊，就是都是这个初赛唱一首嘛，然后决赛再唱一首，对吧？然后 初赛唱一首，决赛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各唱一首， 各唱一首。 对，因为决赛 哦， 它是分很多轮的。我可能没有走到最后一轮，但是也唱了大概四五首左右的歌。 哦，四五首左右，这四五首歌都是不一样的歌吗？有重复的吗？ 嗯，没有 重复的。 对， 都是那这个还得挺那什么，就是你那个室友哈，他也得会弹，然后你还正好得会唱，这都是你们俩比较熟的歌，对吧？ 他其实也挺迁就我的，因为怎么说，就是我不太擅长唱英文歌。 哦， 但是我那个室友就特别喜欢听英文歌。 嗯， 他弹的一些其他的伴奏都是一些比较著名的英文歌曲。 嗯， 他就会迁就我。嗯，怎么说呢，就是问我想唱什么歌，然后在网上搜吉他伴奏，然后就练个两三天就能上场。 嗯， 对你帮助还真是挺大的。 对， 那这在这所有的过程中有老师的帮忙吗？都是学生自己，你们自己来？ 对，都是学生自己，包括整个赛制的规划全都是文艺部的同学自己设计的。 嗯，完全没有老师的帮忙，就完全是你们学生组织，然后学生来比，完全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可能会有一到两个指导老师吧，一般这样。 嗯，最后决赛的时候， 会有辅导员到现场，去听我们的比赛， 这个全都是学生来自发组织的，从赛前的这个宣传一直到报名，然后赛事的组织，包括最后的比赛，完全是由学生会自己来完成的。哎，这也挺了不起的， 学生的对学生社团还是发展的很厉害的。 对，因为就这么这个三四十个人比哈，其实要协调的事儿还挺多的，比如说每个人的伴奏啊，什么时候上场啊。到时候 这个赛事的规则呀， 对规则怎么设定啊，到时候这个颁奖怎么走啊，流程怎么走啊，这一套下来其实啊，这个可以出错，容易出错的问题也挺多的，一个学生组织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办下来确实很不容易。 对，因为其实我本人也是人文与发展学院文艺部的一个成员 啊。你既是叫什么，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是吧？ 对，就是大家在文艺部的群里面发什么赛制都得屏蔽我就不能让我知道。就是当时彩排的时候又得负责现场签到，还得负责自己去现场试音，还是挺忙的。 这挺好的，挺公平的。挺公平的， 还知道避嫌， 还 真的挺公平的。 对，就避免了这种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这种尴尬哈。挺好挺好。那这四五首歌哈，一共唱下来之后，能给我们简单说说啊，都唱了有哪些歌吗？应该都是大家还比较耳熟能详的。 对，我就是之后那个推送发到公众平台上之后，我们班主任还转到我们班群里了。他就说 让大家都看一看。 对，他说你唱的歌都是我当时 也就是说比稍微年代久远一点， 对，就是经典了一点， 比较经典。 对，我大概唱了有周杰伦的晴天， 这那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的吧。 对， 好像也是我们这个年代了。 还有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那全是我们那年代的。好吧，你就 还有一首新的，对，林俊杰的修炼爱情也是比较新的歌了吧， 这都算比较新的了哈。 对 我大概知道你们的班主任岁数多大了，差不多。 你没看我这个时候一直都没吭声这种暴露年龄的事情不能说。 对，还有吗？ 还有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 漂洋过海来看你。 那在这几首歌里面你最喜欢就是唱的发挥的最好的歌是哪个？ 修炼爱情吧。 修炼爱情哈。 对，每次去 KTV 必点曲目之一。 必点曲目之一，非常熟，而且比赛当中也是作为应该不是第一首唱的吧，应该唱到后面作为一个压箱底儿的才唱的。 不我知道自己可能走不到最后一轮， 所 以就 第一 轮 索性就唱了是吧？ 对。 那今天这个机会也很难得哈，说了这么多了，大家可能也都想听你这个能够展示一下，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清唱一段你刚刚说的修炼爱情，还是你要换一首其他的？ 就这首吧， 就这首哈。 对， 好，那今天你因为你的室友哈，这个胆子太小没有来啊，把你一个人丢在了这儿，一个人要面对我们现在这个成千上万的听众来唱了哈，千万别紧张，千万别紧张，等会儿我给你把电乐往下拉一下。好，你现在随时可以开始了。 如果有跑调忘词儿的各种突发情况，请大家谅解啊。那我就开始了。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炼成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讲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好，谢谢大家。 哦，此处应该有个掌声。 这都没了吗？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还等着你继续往下唱呢。不错不错，哎，真的很不错呀。 音准各方面，因为无伴奏的清唱其实是很难的。 对，而且 容易跑调。 对，而且我们刚刚也没有给他带这个耳返，他也听不到自己的这个音准哈。 我忽然想起，你还可以上我们台的另外一档节目。 对，叫 挑战新歌声。 没错啊，专门让大家唱歌，到时候你可以把你室友一块喊过来，在这个表演区里边哈，一个人伴奏，一个人弹，那个 会是一个更加完整的一个呈现哈。 没错， 因为今天只是今天清唱只呈现了一小段，大家能听得出来，确实第四名实至名归，十佳歌手，十佳歌手这个称号确实是实至名归。 今天让你们舍友也听一听，后悔了吧？没来了吧？后悔了吧？ 我没有告诉他， 没有告诉他自己都偷偷。 没事，我们有回放，你可以发给他。 哎呀，真是啊！这修炼爱情作为这个拿手曲目第一首唱的，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哈。这个包括从刚刚说的音准各方面，因为纯清唱，而且今天也是第一次在广播里边唱吧。第一次在广播里边唱，其实也挺紧张的， 嗯， 对吧？就跟那种面对那种台上紧张还不一样。 我觉得我已经看出来了，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紧张感了。 真的， 嗯，已经被演话剧、演话剧和唱歌已经锻炼出来了。 对，其实上台还真是这样，因为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还会跟这个接下来继续聊的演话剧的经历。就上舞台这个，就是你第一次上台可能会特别紧张。我相信每个人就都是这样的。要哪个人跟我说他第一次上台一点都不紧张，反正我是不太相信的。但是就是你上多了之后，慢慢的，你就能找到那种对舞台的一种感觉，你可以慢慢的去从适应它，完了到掌控它，完了到掌控全场，哎，这种感觉，我觉得佳爱刚刚现在啊，就有一点，因为虽然才大一，也很年轻，经过这几次比赛哈，包括演话剧上台的这种经历，慢慢的，哎，这种所谓的这种台风啊，已经慢慢可以建立起来了。刚刚啊，这个唱这首歌，说实话，刚唱的时候你紧张吗？一点点。 紧张，我现在都紧张。 你现在都紧张。 不过说到紧张，我觉得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克服紧张的一些小窍门？你看，从高中就开始了， 嗯， 从小学合唱团就开始了， 对呀、 啊，从高中一直到现在，也经历过很多演出了，包括两轮的十佳歌手的比赛了，有没有一些克服紧张的小窍门、小动作、小方法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嗯。我觉得首先你得准备充分， 嗯， 因为在台上不管唱歌还是演话剧说台词儿，都是在紧张的情况下都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了， 嗯， 就比如说你唱完上一句你就知道下一句歌词儿是什么，这必须建立在非常熟练的情况下， 嗯， 所以我觉得第一点一定是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第二点就是千万别怕紧张，因为大家都紧张， 嗯， 对，就是你越觉得自己会紧张就越会出现一些突发情况， 嗯， 然后第三点就是一些小窍门，比如说非常用力的攥拳头，嗯，对，攥拳头，然后再放开，来回几次， 哦， 你身体肌肉就会放松一点， 哦， 然后在第四，我就觉得如果在舞台上出现了忘词儿的情况，就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状况，也不要害怕， 嗯， 因为就是观众看的是你整个的表现， 嗯， 你一秒钟的失误可能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一闪而过了，所以就不是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之后的发挥， 嗯 嗯，所以我觉得他这些年在这个舞台上的发展还是对他很有帮助的，成长很有帮助的。 嗯，您可以总结出来自己的一套经验办法了啊，就是怎么样克服紧张。就像刚刚佳爱讲，其实每个人上台都紧张，但关键就是面对紧张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其实比赛不只是比的，比如说唱歌也好啊，比如说其他一些比赛也好，不只是比的一些技巧方面，其实心理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心态很重要。 对，像比如说唱歌就更是了，你可能真的一紧张的话，你的气息就会非常的抖。气息一抖到一些高音的时候就顶不上去，高音就会跑又会破啊，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以怎么样克服紧张，刚刚佳爱也是为我们讲了，也对现在很多可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比如说上大学的朋友们啊，可能也会在大学当中有一些这种登台的机会，登台的这种经历哈，佳爱的这个如何来克服紧张的经验，相信也可以帮助大家。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还是第一是准备充分，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当你很紧张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但是你已经作为一种身体本能的反应就可以唱出来，就可以说出来下面的话了，其实这种准备充分心里也相对会比较有底，再就是别怕紧张，因为大家都紧张，对吧？好，上半段节目呢，我们跟佳爱分享了他这个参加校园这个十佳歌手比赛的哈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我们先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下半段的节目回来呢，我们继续来请佳爱为我们分享他另外跨界的另一部分，就是话剧哈，话剧社里边有那些好玩的故事。下半段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咱们啊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你当时演的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不记得。 对，我对黑历史这种东西遗忘的速度比较快。 这十个主题随机抽，完了你们去演。 自己选一个 啊，然后马上这个因为门槛比较低，所以这个刷学生并不是很多，所以顺利的进入到了黑白灰的这个话剧社当中。你刚才说你在高中演的那种赵氏孤儿哈，赵氏孤儿的话剧，跟这种正规的学生，因为正规的学生社团它是会有正规的这种小剧场的，会有一些正规的这个灯光啊，包括舞美啊，包括剧本啊，跟你之前的这种表演的经历肯定还是不太一样的哈。你进入这个社团之后，觉得跟你想象当中的一个话剧社团它应该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彩排啊，比如说这个背词啊，合成啊，等等等等，你觉得跟你想象当中还一样吗？ 非常出乎我的意料，对。因为就是我之前也说了，我之前演的那个赵氏孤儿在我现在看来可能不算一个真正的话剧，是因为我进入四川好人剧组之后，我们导演就用一套非常正规的训练的体系来训练我们，就比如说他会让我们每一个人给角色写一份角色小传，就是通过想象在剧本故事发生之前或者是之后，你这个人物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这样对于把握角色的性格还有塑造角色的各个肢体动作来说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导演会给我们进行即兴的表演，每天去的话他都会告诉我们一个即兴的主题，给我们5分钟的准备时间，然后就开演。所以这个也是对演员的即兴能力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高，比如说在台上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都是能够培养我们很好的应变能力。 那你们这个剧团这个话剧社啊，黑白灰话剧社是平时有自己的相应的日常就有事务类的工作，还是说项目制的？比如说你们演的这个四川好人，它是相当于是一个剧团的一个项目，这个演完了以后，这可能这一波人可能就要各干各的了，还是平时都会有一些排练？ 平时的话它是分部门的，我们这个社团的部门分的还比较多全面，对。比如说前期的有创作部 啊， 然后有宣传部、剧务部，还有外联部，就是拉赞助的，还有办公室管钱的，就是分工非常的细致。一旦决定要出专场的时候，就会成立一个什么什么剧组，然后他们选演员、选导演都会从黑白灰社团里这个范围内选拔，也是通过面试我才得到这个角色的。所以整体来说的话是一套非常全面完整的体系。 对，还是挺科学的，真的。 现在大学社团真的发展的很充分很完善。那说到他演的这个角色啊，大家可能一头雾水，说四川好人他演的这个角色究竟是什么角色，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段小片儿，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对，这个应该是我看一下哈， 话剧节选。 话剧节选是，这是你们正式演出的时候的录像，还是排练的时候排？ 正式演出了。 正式演出的录像，马上我们来听过这一小段的，通过这一小段的这个演出啊，正式演出的节选，来看一看他们黑白灰话剧社的一个表现。 您能不能帮忙向警察局证实烟草工厂对于这个社会的效益？ 当然可以。只要您把您的代理人转让给我，这就是我的条件，并且啊，您已经知道好几个星期了。这个年轻人啊，做买卖很能干，我正需要这样一个经管人。 可是您偏巧知道，我现在困难成堆，再加上最近我身体又不好，所以我根本离不开杨森先生。原本呀，我是打算把他一开始就转让给您的，但是您难道不知道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最应该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吗？我呢，可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刚我们看到这段话剧节选，就是他们正式演出四川好人的时候一个片段哈。 现在回看你老刚刚老说对自己的黑历史很排斥，这段算黑历史吗？还是算挺不错的了，自己很满意？ 嗯，这一段其实是我整个角色里边比较喜欢的一段，因为其他的一些片段可能更神经质一点，这一段算是比较正常的了。 嗯 嗯，但是还是不太敢看，因为这个角色跟我本人的形象差距还是挺大的。对， 嗯， 那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角色？是导演给你选的，还是自己选的？ 自己选的。 自己选的，为什么想突破一下？ 首先我觉得自己可能没有能力去承担主角的角色，然后又特别的想进入这个剧组，就是想找一个比较好塑造的角色吧。对，这个角色就是性格比较外露，然后情绪比较持续高亢的这样一个角色，还是比较好抓住特点去演的。 嗯 嗯，我发现这个姑娘对于各种的角色包括各种演出的安排还是有很有自己的看法的。 对对对， 你像这个刚才上半段说到的歌唱比赛，为了突出自己一个人不要一个人，找了一个人伴奏， 对，找拉一个人。对， 这个剧团进入剧团这个角色，为了进入这个剧团选了一个虽然和自己平时差别很大的角色，但是是很能抓住他个人的一个特色的，很能演好，很能演出彩的一个角色。 好表现哈，所以马上就这个加入了这个。当然对你的挑战也挺大的，刚刚你说对跟自己平常的这个性格啊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想象还是付出了自己的很多的辛苦的，比如说对于心理上对这个角色的一些理解，包括其实呈现到最终的舞台表演上哈，怎么样去打破心里自己心里那个关口。因为其实我知道如果说是你刚上大一哈，之前没有过这种非常非常专业的，比如说这种戏剧学院式的那种话剧训练的话，在台上如果想完全的就是打开释放自己，其实还会有一点点的这种怎么讲，有一点点的这种隔阂的，能够打破这个隔阂我觉得也是挺重要。但是我刚刚从你这个正式演出的视频当中，我觉得你的表现已经非常非常到位了，真是非常好了。你们这个剧排练了多久？从正式演出，从正式设立这个项目，然后最后到演出。 从剧组成立开始，每周一到每周五晚上7点开始。 嗯， 一开始的话可能会排练到9点、9点半，到后来时间不够就会延长到10点，甚至更晚一点。 嗯， 然后周六的话也会去我们学校的另外一个校区去排半天。 嗯，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2个月左右吧。 2个月左右。 对。 然后正式演出。 2个月我觉得相对来说话剧排练也是比较快了，进程比较快了。 对。 当时进组的时候导演说要排练2个月，觉得哇时间好长啊，肯定能够演得很好。但是到后来就发现时间越来越不够用，怎么挤都不够用了。一开始导演还承诺我们如果排练好的话可以翘排练出去玩，但是从来没有出去过。对， 所以我发现排练还不够呢，更别说出去玩了哈。 对，因为大家都是非专业的。 嗯， 只有我们导演他可能是我们学校传播系的，就比较对于这方面比较熟悉。但是其他同学来自我们学校的各个学院各个专业，如果让这么一帮人在2个月的时间内演出一部2.5个小时的话剧，我觉得今天来看成就感还是非常强烈的。 没错没错， 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而且我觉得对于大一的新生来说也是很不容易，因为大家刚来到一个陌生的一个校园一个学校，然后很快的为了同样一个目标集合在一起，然后大家很快的就是可以说还基本上都不认识呢，不认识，然后为了同样一个目标来排练一场话剧，那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那这个排练过程中，因为你们都互相都不认识，排练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 儿？这2个月也算是我们之间相互认识的一个过程。真的，一开始进组的时候，互相谁都不说话，因为大家都不认识。但是第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导演为了让我们认识，就让我们模仿各种动物。于是我们各个演员就在地上摸爬滚打，对，这算是就是打开自己大门的第一小步。到后来的话大家都慢慢熟悉了，但是对角色还不是那么的贴切，导演就又想了一个办法。 比如说男女主角之间有感情戏，但是两个人之间怎么说呢，就是， 并不熟， 不是不熟，就是 并不来电。 女主有男朋友但不是男主， 哦， 啊，就是这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对，然后男主就为了避嫌，女主也为了避嫌，两个人之间就不会有太多的火花。 嗯， 然后导演就当时就把灯关了， 嗯， 整个屋子都是一片黑暗，嗯，我们当时也是坐在黑暗里面，导演就让他们复述自己的台词， 嗯， 大概复述了3遍左右， 嗯， 慢慢的就找回来感觉了， 嗯， 就是此类的排练方法非常的多，嗯，包括即兴表演当中，大家也展现出了自己很不一样的一面，比如说， 嗯， 导演会让所有男生去模仿女生， 嗯， 还包括我们当中有一个演员的眉毛非常的粗， 嗯， 我们把它叫眉毛精， 嗯， 蜡笔小新眉， 对，他就会经常挑动他的眉毛，然后导致他的对手狂笑不止，就这种对这种搞笑的事情挺多的，所以到后来大家熟了之后，排练的时间也是过得非常的快，也是在一片欢笑声中度过的。对， 嗯， 因为毕竟是年轻人，可能消除隔阂的时间会很短， 嗯， 大家很快就熟悉起来了。而且我发现他们这个导演释放天性的这个环节制作的还很有意思的， 嗯，对对对，挺有意思的，嗯， 包括我自己也扮演过丑小鸭，对。 丑小鸭， 非常的，嗯， 今天有事扮一下吗？ 不用了，不用了。 哎呀，这个确实啊，这个现在回想起来很有意思的经历，而且你现在刚刚大一，后面还有很多的这种机会，可以在各种的地方来进行演出啊。就说到演出，第一次上这个话剧舞台，跟你刚刚说的第一次登上这个唱歌啊歌手比赛的舞台，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话剧舞台。相对来讲，这个如果是追光一打，包括前面的大面光一打，只要场光不是太亮的话，基本上你下面的舞台完全是看不到的。但是话剧舞台有一个别样的紧张，就是你得负责跟人家搭，你不能给人家搭错了，或者说上场顺序啊弄错了。这种情况，在一些这个话剧表演当中啊，其实是有可能会出现的。你们第一次上台的时候，你还记得你的感受怎么样吗？ 我们这个话剧是一共演了两场， 嗯。 因为我们是两个校区，东区和西区各一场， 哦， 对， 还有一个巡回演出， 对，巡回、嗯，巡回。然后在西区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台子， 嗯， 就是相当于把演员和观众隔开的这样一个台子， 嗯， 但是在这个台子换场的过程当中，其实浪费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在东区演的时候，我们导演就把这个台子彻底就去掉了， 嗯， 所以。在西区演完之后，东区的改进也是挺多的， 嗯， 包括现场突发状况也有，比如说女主需要中途换衣服， 嗯， 但是因为后台非常的黑， 嗯， 她会找不见自己的衣服在哪里， 嗯， 她就我们在后台的演员都非常的着急，就一直在帮她找衣服，等她找到之后，真的是最后一秒奔上舞台的， 哇， 真的非常的惊心动魄，对。 嗯，那你们每天的演出啊，就是不管是巡回演出也好，还是常规演出也好，嗯，是每天按照剧本来，还是有现场有现挂？ 嗯，其实是按照剧本，就比如说，今天导演就说明天我们拍哪一幕，你们回去就背这一幕你自己的台词。 嗯。 但是在排练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改动，因为这部剧是我们的原创剧本。 嗯。 所以导演对于每个角色的把握其实也是靠演员给他的感觉他来抓住的，他可以随时因为演员的特点来改变角色的性格，对，所以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算是进步了很多吧。 嗯，啊，这是你们的原创剧本啊。因为我知道四川好人应该是这个 德国 布莱希特的作品哈，嗯， 对， 对吧？但是你们却是原创的，是只是用了这个名字而已。 嗯，不是，他就是我们导演，包括我们整个导演组里面，除了导演还有副导几个人，他们就是大概把布莱希特的剧本拆分成。就彻底拆分开， 嗯， 把每一幕的内容他们重新组合， 嗯， 自己可能也摘取了一些原作当中的台词， 嗯， 但是大部分是导演自己想表达的，比如说其中有一幕导演就把大概原作中四五幕的内容融合在了一幕里边，还包括最后一幕，我们也知道布莱希特的作品四川好人孟京辉也把它 对拍出来了、嗯、最后一幕纯粹是我们自己原创的、 嗯、 对导演说这也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幕嗯，他这一幕跟布莱也跟孟京辉版的四川好人完全不一样、 嗯、 虽然只有短短的4-5分钟但是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收尾、 嗯、属于经典再加工 嗯 嗯。那你们平时会有一些就是观摩这些经典的话剧啊这样的观摩的学习的行动吗 有我们话剧社经常在我们的大群里面就会分享一些近期比较好看的话剧 嗯， 我们也会自己一起去组团看比如说上学期我就跟同学们一起去看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嗯， 还有驴得水 嗯， 对驴得水之前我们剧社也翻拍过自己的版本 嗯 嗯， 那目前你们的创作是像这样的重塑经典比较多还是有自己也有那种纯原创的东西就整个的剧本全部是你们自己来完成的 之前的话呢是一直在翻拍经典比如说像恋爱的犀牛驴得水、嗯、还有其他的一些经典剧本什么暗恋桃花源对、 嗯、 我们都翻拍过但是真的是翻拍 嗯， 但是从四川好人之后 你变成了改编 对改编但是我们剧组不是我们剧组、嗯、就是我们整个社团一直在追求原创 嗯， 所以我们也从上学期开始开创了小剧比赛、 嗯、 这也是我们社团自己的活动小剧比赛就是彻底的原创作品 嗯， 然后创作部的同学把这些剧自己写的剧本拿出来可能就10-15分钟的样子 嗯， 然后自己选演员自己排练最后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一起呈现给大家 嗯， 就我们一直在追求原创 嗯，但是今天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今天咱们的主题虽然是不想当演员的歌手不是好学生，但是最终还是要落在学生，因为现在毕竟是大一新生，虽然说课业不是那么的紧张，但是最终的重点还是在学业哈，在这个学业和兴趣之间，你有什么样统筹的安排？怎么能做到两不误？ 首先第一点我非常的幸运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大一的课不是那么的多所以冲突就是比较小但是就是第二点呢因为我们话剧排练都是在晚上几乎都是在晚上回去之后还得写作业呀什么的就其实也挺累的我就之前排练的时候立下了个 flag 就是说自己演完话剧之后再也不熬夜但是至今这个 flag 好像还不太对吧对今后我可能还是会比较专注于学业吧因为可能大二大三的课程也比较紧张包括我们一个月之后高数就要期末考试了 嗯， 我就要彻底的可以跟高数说拜拜了然后还包括我这学期要考英语4级还可以参加学校的 URP 项目跟我们的老师一起做一个为期1年的研究活动还包括我们下个学期大二的学生可以选择选修我们的双学位我都是有这样的意愿的 哎呀听完了佳爱的描述我觉得好羡慕 对 我觉得现在大学生的生活真是多姿多彩 没错 青春可以进行多样化的尝试无极限真的是无极限 各种的活动全都有可能参加哈当然还是要整个在保证学业的基础之上你刚才说大二大三的课程很多了那你会考虑话剧社就不参加了吗还是说还就继续会在社里边然后抽出一些时间去完成一些这个剧目的表演 其实演完四川好人之后我一直想再加一个剧组这个学期的专场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也是当时去犹豫了要不要去面试但是因为这学期的晚课比较多就可能挤不出来时间去给排练我就觉得这学期就算了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参加如果参加不了剧组的话我可能会继续选择留在社团里面因为可以给社团更加的对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吧 其实我也有一个小小建议啊因为正好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这个自己组织过剧社啊我觉得目前回忆起来剧社那时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最难忘的时光就最难忘的一件活动所以我觉得有可能的话啊在 不影响这个学业的情况之下，还是尽可能的，我觉得在这方面可以坚持一下，可以坚持一下，因为毕竟，有一很多的像就像你们居社一共是有多少人？ 很多 很多，有100号。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演完一个专场之后会聚餐， 聚餐，嗯， 大三大四包括已经工作了的以前的 都会回来， 都会回来，大概5桌人、 嗯， 50人左右、 嗯，啊，就跟 还有没来的，对， 还有没来的，就跟这么多人在一块儿去共同的完成一个你们心目当中觉得非常有意义的这么一件事情，其实这种感觉是不多见的，这种感觉真的是不多见的，可能是，在你课堂上所收获不来这样的体验、这样的经历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当然是前提还是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之下，如果能坚持的话，我觉得可以选择去坚持下去，等到大三大四的时候，然后自己等到谢幕演出的那一场哈，相信会很感动，很感动。 嗯，因为大学校园来说，它的必修课不仅是学业的那一方面，嗯，我觉得这种社团的参加呀，包括各方面，你像现在社团发展的那么全面，那么多部门，嗯，不同的协调，不同的统筹，对自己个人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嗯， 对将来参加工作以后，或者说之后，不仅是一份美好的回忆， 嗯， 更是对自己成长路上的一份，也是一份必修课了。 对，没错。嗯，像你如果大学四年一直，比如说歌手比赛也参加呀，这个话剧的表演也参加，登过这么多次台，等到工作之后，如果再有什么登台发言呀、登台表演的这种经历的话，你就会完全觉得，哎，我可以 hold 住，就这样。 嗯嗯，起码今天我觉得他就一点都不紧张， 对吧？嗯， 他虽然说自己紧张，我觉得他很淡定， 对，表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成熟。 哎，没有，这可能是演的好。 哎呀，那今天呢，我们是跟家长聊了很多关于，他一个跨界的故事啊，怎么着又当这个校园的歌手，然后又在话剧社里边演角色，能看得出来他对于这两个还都是挺喜欢的，也都付出了自己很多的精力。我们也是祝愿吧，祝愿家啊，还有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现在正在上大学的听众朋友们哈，在大学的生活当中能够一直能够坚持有这份一份自己的爱好，而且我们老说一句话嘛，叫不要虚度光阴哈。其实我觉得有这样一个社团的活动，这样的比赛，参加这种有意义的事情，真的是能够丰富我们的大学时光。就像刚刚欣欣也讲的一样，真是丰富多彩，听上去都感觉非常的羡慕。也是祝愿家爱能够在大学生活当中继续的一帆风顺。嗯， 好，谢谢。 嗯，好，那么同时呢，也感谢今天哈，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收听还有收看我们今天的青春联盟，同时呢，也感谢今天我们的达人课代表欣欣哈， 嗯，谢谢大家， 做客来跟我们分享那青春联盟，我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非常感谢大家。 对错摆我两边，我该如何挑选，分不清好坏的界限，上天对我考验，谁又冲破偏见，该用什么姿态抵达终点。对错摆我两边，我该如何挑选，分不清好坏的界限，如果人性可见，我保持坚持不再表演。到底什么叫做是非对错，是不是人性里面都爱欺负弱者，欺软怕硬的劣根性，像面明镜刺激着每个人的心，把自己彻底看得清，当弱者弱的理所当然，不觉得难堪，但强者只能背负重担步履蹒跚。天平会偏向哪边，公平要等到哪天，这裁决靠的是人民还是神仙。我开始审视自己内心想要的一切，是为了体面还是对别人表示不屑，不求别人理解，彼此有不同视野，请别怀疑善良的心，姿态如同嗜血。神灵是否真在举动三尺，善良和悲剧为何总是共处一室，需要我帮助那我义不容辞，如果善意被消费，那我先告辞。对错摆我两边，我该如何挑选，分不清好坏的界限，上天对我考验，谁又冲破偏见，该用什么姿态抵达终点。对错摆我两边，我该如何挑选，分不清好坏的界限，如果人心可见，我保持坚持不再。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